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不解决，这就叫掉链子。 嗯， 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对， 这就是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问题。 所以相对而言，那个理论叫综合哈。 对，即使你主要矛盾解决了， 嗯， 阴阳也调节平衡了，可是水有问题，不行；空气有问题，不行； 嗯， 有毒素，不解决不行。这就叫综合调节， 就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要化解哈。 对， 嗯，这才能平安。 就说你那个吃饺子，你就搞凉水煮，就这一个环节没解决， 嗯， 它也不成功。 对， 那么健康那可比煮饺子那复杂多了。 对，因为有些小矛盾呢，它会演化成大矛盾的。你看有这些这个凶杀案，可能就是小小的一个口舌之争，最后恶性演变了。 哎，是， 嗯， 你看那个肉毒素、内毒素、 自 由 基，嗯， 乳酸、酮酸， 对， 尿酸， 对， 幽门螺杆菌、病菌，什么吲哚呀，这个苯类呀， 嗯， 苯、丁酸、 甲醛， 对，所以呢，它能导致很多很多的疾病。就这块呢，咱们就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嗯， 那提出来呢，提出问题不是目的，得解决。 对， 就这些问题得怎么解决？ 嗯， 你看，体臭、口臭， 嗯， 排气恶臭， 排便 恶臭， 嗯， 脸色灰暗， 嗯， 那你说在体内来自方方面面的毒素，最终全都进入了血液，所以导致啊，有的人口臭， 嗯。 一说话， 嗯， 人家在跟前都往后直躲， 嗯， 不好意思说你嘴臭， 嗯， 他自己都知道， 嗯， 有的人呢体臭， 嗯， 身体都有异味， 嗯， 岁数大的人身体全有异味， 哦， 这个排便，那有的人有大病的人排便恶臭恶臭的， 嗯， 你看小孩排那便不臭， 对， 小孩粪便有一种乳汁的味儿， 嗯嗯嗯， 奶香味儿，那些小孩粪便，那成年人他怎么就恶臭？这都说明。成年人体内的毒素太多，你跟哪块流露出一点那都熏死人。排气那也恶臭，就这些个都说明人体内的毒素太多，而且进入血液。 嗯， 咱们不是把它生产出来了吗？ 嗯， 生产出来一开始咱不是说先给人用的，先拿动物试验，先给动物生产，在给动物生产之前是给植物先试验。 哦， 真还是那句话， 嗯， 不怕你不信， 嗯， 就怕你不试， 嗯，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这个原理呢， 嗯， 应该还是它合成的那个1000多种酶， 1000多种酶 ，那么有的酶呢，就是专门分解这些个毒素的， 哦， 就是 是酶化反应哈， 酶化反应也叫酶化反应， 嗯， 它把它就分解掉了， 嗯， 所以这个酶的作用， 嗯， 就太大了。那在几千年前，那人知道有煤吗？ 就是 啊，知道去生产煤吗？那这煤搁哪来的？不是科学制造的，那你说它搁哪来的？就是有益菌合成的。 哦， 那这个煤呢，就把毒素分解了。 嗯， 那么它体内自己也有益菌呢，那它体内的有益菌怎么不把它分解掉呢？这个就叫它的阳气受伤害了。 嗯，

可是今天你看，这肥胖的人这有多少啊？ 太多了。这个刚刚你讲到这个脂肪肝嘛，现在是特别高发的一个疾病。 现在你到学校去看哈， 孩子都得了。 那小孩小胖墩儿， 对， 你看有多少啊？ 包括动物啊，就特别多肥，而且这个脂肪肝嘛，跟这个糖尿病、冠心病很多很多疾病那都是近亲呢。 还有什么呢？不生育的年轻人结婚了，不生育。他有时候和肥胖都有关系， 就是啊， 咱过去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叫什么呢？叫鸡肥了不下蛋。 哦，哎，还有这么句话。 猪肥了也不下崽儿， 真的？ 是。 哦，你看，这可能就是说明他是病态， 对， 不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肥胖的人哈，不生育的年轻人，你看肥胖的人占多， 他这代谢功能有问题。 这个里边呢，一会儿我来讲他这个机理。 好， 这个机理。那么呢，肥胖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这个减肥药就减不下来？ 即便减下来也反弹哈， 还反弹。我北京一个朋友，我们俩就在一起聊的时候哈，1.8米的大个子哈，他那身体就上楼啊，这走走一下就跪在楼梯上，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怎么腿有问题？ 他是肥胖的问题。他原来呢体重180多斤，他就认为吧，你看一个年轻人啊，这180多斤他就感觉不好。 多大年纪啊？ 我俩认识的时候吧，他已经30来岁了。他就觉得这体重啊超标不好。 对， 要如果能在160左右，150到160，这个觉得很好。所以没有办法啊，他就减肥，他就吃减肥药。这个减肥药呢确实让他体重从180减到160，哎呀高兴了，这太好了哈，这个实现他的心愿了，行了不减了，就把药停下来了。这一停下来这下就反弹了。 好景不长哈， 达到220。 哎呦，这不仅是反弹的， 当时他就知道坏了。坏了，这180都不认，这220能认吗？ 又多了40斤。 对啊，他说不行，还得减，这回减，这回减到180，不奔160了。 还是吃药吗？ 还吃药，吃减肥药。 这个人糊涂啊哈！这减肥药已经给你造成这个严重的紊乱了。 就是有的时候啊，人呐，往往 加重这个代谢紊乱， 就是 也是违反自然规律。 就是有时候这个病于无知嘛。他有时候没有这种意识， 就是。 人家说减肥药。你说没事儿，你就减吧，保证给你减下来啊，不带反弹的。哪个减肥的药说我这玩意吃完了减下来完还反弹，别人还多，没有一个是这么说的。 没法卖了哈。 那这么说，他一个卖不出去，他个个都说不带反弹的。 这个吃减肥药反弹还次要的，有很多吃死的，吃出大病的。 有。所以他就信人家说的话了。完了220斤。人家告诉他，你这回减吧，不带反弹的。你就减吧，也就是什么措施啥的，那就又减吧。这回减到180，不敢往下减了，就原来啥样还啥样就认了， 这就知足了， 就知足了，就能维持住180也认了，往下再减了。结果这一停药，没过多长时间又反弹了，到250多斤。 哎呦， 你看这就傻了， 这越减越厉害了哈。 你说这250多斤， 就是 这能认吗？不行。这还得减，这下子就减，减到220，不减了，我认220，能稳定在220斤也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 结果这一停下来，达到300。 哎呦， 300，这回300认了，因为他不敢再减，再减他怕达到400。 这是以退为进呢，还是以进为退呀？ 你看， 说不清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吧，他是300。 哎呦， 我一看，哎呀，那也粗啊！我说你多大体重？他说300。我说你咋不减肥呢？你可别说了，